鲁智深提起了行囊，他是告辞出庙，直够奔那酸枣门，出城就过了吊桥。但则见这书里的官相，也是十分的热闹，有草料场和马掌铺，那大车店与转马腰，在城中这些个铺户可是轻易的看不到，不多时就出了官巷啊，渐渐的到了荒郊，弯曲曲有一道长河，远远把那城墙来环绕，在两旁的河地上都绿遍了那杨柳条，河坡下捣衣的声中不时还夹杂着说笑，那伯牙儿一圈圈来往甚逍遥，有的是游戏轻薄，那鸭子头忽沉忽冒，有的是他上了河坡啊，就回着头儿去剃毛，望远处疏落落的人家，时间那炊烟袅袅，一处处的篱落中都盛开着小山桃，虽然在这二月的中旬，可是清明一到，天地中绿茸茸，全都长了新苗，又搭着小雨儿淋淋，就下了那么一早，道路间不起土，皆因是地皮儿潮，鲁智深见这郊外的风光，他是连连的夸好，忽听得那小和尚说是十八年的往东桥，您看那碧瓦红墙，那就是东岳庙，每年到了三月间是远近都来把香烧，咱寺里的那一片子菜园可就在那东岳庙的拐角，在这里就看得见那园里的柳树梢，说话间来到了菜园，看地面可实在的不小，黄泥的矮土墙就围绕着四周绕，他二人进了菜园，小和尚把那菜头去找，鲁智深他倒背着手望着四百里西关桥，但则见那旗梗而纵横，水沟而环绕，有一大片水捆的绿菠菜呀、啊，全都是一边高，

众人指点呀，抄米言，我与争论纷纷也并无分晓。鲁智深一言未发，从容徐步来到了树下，他是上下观瞧，在树山用手略推，把箭头围套，当时箭在垂杨，营里他就脱下了僧袍。你看他来到了树前，双脚踏稳，扶倒身躯铁背，如环把那垂杨抱，不住得来回晃动，把那树山摇。一时间繁枝乱响，唐代横飞震撼，飘摇恍似空中叫呼来风暴。但见那枯条白叶断线，残枝纷纷洒洒的满空飘，四周围土崩地裂，石滚沙翻，断根只剩下一阵乱爆。鲁智深更不由疑，泛起神威，一声大喝双足用力，他是一提腰，眼看那深坑悬处数丈垂杨，连根拔起晃荡，空中就摇摇欲倒。但见他顺手一推，斜肩而下，后拉拢那有树丈高，众无赖气多目眩，破洞昏摇清醒，多时才起斗摆倒。其说道：如此的神力，定非凡人，除非是那金刚力士下天曹。鲁智深独犯神威，倒把垂杨镇服寸晓，由此才演习禅杖皆是林冲。到后来野猪林苍州到平静的江湖啊，掀起了无数的那风狂涛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赵玉明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单弦牌子曲儿《倒拔垂杨柳》。下边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艺形式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。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是白派京韵名家严秋霞先生。今天他将为我们演绎的是一段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《连环计》。 封书急忙把回信写 不料想书信戳下了吕奉先，吕奉解书冲冲怒，是那最可叹治国的一位张忠良，被他剑斩在膝前，他是死地甚可怜。酒席三祝春臣，一位位回了府去，有一位司徒老王允回到家园，进门来敲了敲，心斗交会金风冷，一轮明月照窗前，胡漏三地皎夜半，天空云尽雨露寒，仰面望天长叹了一口气，珠泪滚滚洒落在胸前。 把湘江，你与何人有勾连？今天不说真情话，管教儿等丧黄泉。高臣闻听忙跪倒，老爷休请听言，贱妾无命却不敢出内室，岂肯与人有勾连？这几日见老爷下朝，愁眉不展，您那因何故坐不宁，寝不安，珠泪洒胸前，您那所谓是哪一般？因此上祈告苍天，将将来的花园，老爷若用贱妾之处，奴虽然是个女流之辈，为国尽忠，万死不辞，怎所以当然？王伦闻听如梦醒，暗想到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，搀起貂蝉牡丹亭上，王伦在头里走，这个貂蝉跟着后边，来到厅前落下座，王伦撩袍跪在地平川，貂蝉一见喝了一跳，叫老爷快请起呀、啊！贱妾不敢担，王司徒站起身行把话讲，眼望着貂蝉把话言，此一拜非一拜，貂蝉你拜的是大汉锦绣江山，非是我这句愁眉不展。朝中董卓女凤啊仙，他父子在朝上欺天子，下压何朝文武官，我把你名徐吕布为鸿飞，暗许董卓接凤啊鸾，舌剑唇枪全在你，叫他父子接仇啊鸾，他父子中了这个连环计，吕布死董卓这有何难？貂蝉闻听讲头点，老王伦喜非常，手拉着貂蝉就出了花园。王伦巧定连环计，到后来谢官小宴，吕布喜貂蝉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严秋霞先生演唱的这段白派京韵大鼓连环计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的步伐、yeah、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、啊、你怕了吗？还怀疑吗？啊啊啊啊、yeah、放开一切，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？I feel so good，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。